在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

那又怎样，不如不要啊。 谁也无法控制命运方向，我们更要有把手牵紧的力量，即使流浪也有人唱。挣扎，回忆划下横越胸口的伤，至少安爱过心伤。爱错我也不放，痛就痛到难忘，恨又怎样，为你全世界 在你给我拥抱的海边，最后你还是没说一声再见。